这两天他自己的麻烦也不少，驼子里那件事他还没给暴风回话呢。不过暴风也没着急找他，倒是阿松这两天联系他联系得很频繁，有事儿没事儿就打电话给他。以前是想着将计就计也无所谓，现在觉得有这么个尾巴真的挺烦人的。就好比现在跟郭林两句话没说到，阿松的电话又打了过来。 干嘛？ 毫不掩饰自己的火气，乔家简单明了地警告阿松最好长话短说。阿松也感觉到自己这电话打的不是时候。 乔哥，过两天严哥要在丽园桥那里摆个场子，你要不要过去看看？ 什么场子？ 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不过好像很多人都会露面，严哥今天还问起你。 靠，那还说什么，这意思不就是要我过去？ 乔家皱了下眉。 我去，回头你把时间地点发给我。 没等阿松那边再说什么，乔家直接把电话扣了。站在他对面的郭林扬起眉。 你这火气不小啊。 废话，你也不看你选的这破地儿。 要不是心里太清楚，郭林不可能拿这种牵扯小命的事情来开玩笑。接到郭林通知的时候，他还以为自己被耍了。郭林环顾四周，忍不住笑了一下。 这地方不挺好的，基本上不可能出现你的熟人。 我就不信你没有更好的地点了。 上次差点出事，这个酒店啊，你就别想了。米粉店人来人往，实在目标太大，找个没有监视器好掩藏身份的地方可是不容易。 郭林可是费了一番心思才选好的见面地点。乔家翻了个白眼。 你不觉得咱俩出现在这里看着很扎眼？ 扎眼不怕，至少这里头的人不可能跑去告诉暴风。 操。 懒得跟郭林再掰着，乔家干脆转过头，下意识从兜里摸出一包烟。还没拿出火机就被郭林抽走了。 在学校这种地方你也抽烟啊，你做点好事吧。 越来越觉得郭林绝对是故意的。乔家恨恨地把火机放回去，忍不住又看了一眼旁边正在上体育课的那群学生。没错，郭林选在了乔简的中学见面。从刚才开始，那群穿着校服的小屁孩就不停地在往他们这边看，那种视线实在是让乔家如坐针毡。反观他对面那个就一派轻松。郭林依靠着双杠，看着心情还挺好的。 怎么样，你现在跟黑豹混得挺熟的？ 那还是多亏了你郭警官的福啊。 你是想借着黑豹拆暴风的台，还是说有其他打算？ 暂时还没想透，走一步算一步吧。我总觉得暴风最近要有大动作，有点人心惶惶的。 乔家耸耸肩。 我收到消息，暴风可能要找人对付驼子里，你那边有什么信儿没？ 郭林问这句话的时候看起来是随口一句。乔家不着痕迹地打量了他半天，心里犹豫了一下，最后还是若无其事地摇摇头。 没听说，你们现在一天到晚盯着这几个人，暴风不至于在这时候惹麻烦。 嗯，我也是这么想的，不过按兵不动也是有时限的，如果暴风那边真的一直没有问题暴露出来，警方就要化被动为主动了。事实上这一次我来找你出来是为了一件事情，前两天在城北抓了一伙人，都是北方的通缉犯，带着重型军火，其中一个交代他们这次来是为了跟人做一笔大交易，说跟他们接头的人叫做严哥，还有一个叫做仁哥，我怀疑这事儿跟暴风身边的李岩有关系，你有机会的话打探一下。 仁哥， 最近这是第二次听到这个名字。乔家顿了一下。 行，我有消息了会通知你， 你自己也小心点。 嗯。 乔家将对面警察的关心悉数收下。 嗨，放心吧，你乔爷我命大，死不了的。 郭林听完了忍不住笑笑，他弹了一下乔家的脖子。 你别一天到晚那么嚣张，刘宇现在恨你恨得牙痒痒，小心他回头找你麻烦。 他 他敢找我麻烦，我就把咱俩的事儿全都给他。不想让人知道你跟个小混混纠缠不清，你管好你那些哥们儿同事啊。 我其实没打算瞒着他们。 乔家听到这句话猛地抬起头，他眼前的郭林只是笑，这句话里到底有几分真假，却让乔家揣摩不出来。欢迎收听来月文化制作出品的多人精品有声小说《过桥米线之无可奉告》，作者功夫包子，演播八街李路、毁音绅士、杜潇，后期制作山匪。李岩摆场子一定不会是小场面，乔家到的说早不早说晚不晚，横竖主人家看他也不是顺眼，他也不想自己往前凑搞得不痛快。到了之后就随便找了个角落坐下，旁边有几个有眼力劲儿的过来跟他打了几声招呼，乔家也只是随便点点头不怎么吭声，反正他的任务只是来露个脸儿。阿松没说错，今天来的人确实不少，有些人甚至乔家只是听说过而已，但是黑豹却没来，驼子里已经不知道窝在什么地方了，不出面很正常。乔家旁边的人都在讨论不知道暴风会不会到场，乔家扬了下眉不发表意见。 如果暴风要来就没必要说是李岩族的场子了，哪有老大开场子还要打着小弟的名号的。 乔家无所事事地抖着腿喝着酒，不时地听见谁谁谁又来了，谁谁谁又死了的小道消息，一边琢磨着这种事儿才该让一两个警察混进来听消息，一边惦记着这破酒席赶紧结束，他趁早开溜。但是很快他就打消了开溜的念头。李岩在时间差不多的时候终于主持着说了两句话，也是那时候乔家才知道今天晚上这顿饭是为了李岩跟别人结拜。就在他忍不住哼了一声在心里感慨这都什么年代了还有人专门为了拜把子搞顿饭的时候，他看清楚了李岩要结拜的那个人。一个黑社会老大竟然起个名字叫雷可人，乔家是因为这名字实在是太奇葩了才转头去看，然后在彼此起伏的叫好声中认出来，这个人哥他曾经见过，在黑狗那里。最早的那批货就是这个人给黑狗拉的线，只不过那个时候乔家还不清楚他的身份，只听说过这人姓雷，之后紧接着就是陈玄出来搅和了，他也就把这事儿给忘了。所以这个人哥是跟陈玄有什么关系呢？乔家在道上好歹算混了不短的时间，这个世界的游戏规则，任何人之间的关系网都不会超过三层。雷可人这个人能同时跟李岩、黑狗、黑豹，甚至可能跟陈玄都搭上关系，这里头明显有事儿。他还没忘了，之前他跟郭林两个人在树林被人打晕，当时黑狗死得不明不白，他和郭林都差点背上人命。如果雷可人早就知道了陈玄和黑狗的事儿，那很有可能当时杀黑狗灭口的人就是他。想到这里，乔家脸色变得很难看。他大概打听了一下这个人哥的背景，但似乎了解的人不多，只知道是个在云南那边挺有名气的人物，做的都是大买卖。前几年踢成轰动一时的大劫案也跟他有点关系，好像做过不少大事。不是因为李岩，可能这里大部分人是没资格见到他的。